要忍耐。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歌声教会你我的爱，歌声教会你我的爱。我用诚意换你 每一个歌者都是用诚意在换听个人的喜爱。1980年第三届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把其中的一座奖杯颁发给关正杰。关正杰呢，他是香港最著名的一位业余歌手，因为他的本职工作是一位建筑师，但是这并不影响他在当年香港乐坛的地位。后来的歌神张学友就曾经在很多重要的场合演唱过关正杰的歌，以表达自己对这位前辈的喜爱。这是在1980年的时候，香港的一部非常有名的电视剧叫做《人在江湖》的插曲，由关正杰所演绎。人在旅途洒泪时， 为抉择最容易， 前路渺茫，请君三思，问你可曾心生悔意。 要退后也恨迟，人在旅途洒泪时，为你重情义， 为干扰 再怀念往事， 心中有弱谁永难移， 期望有日相会时。 唱歌的关正杰，他其实是一个真正淡泊名利的人。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曾经考虑要颁发一个金针奖给他，但是他本人呢却以不想为领奖而减肥为理由拒绝了领奖。这首歌叫做《人在旅途泪洒时》，李小田的曲子，罗国瞻的作词。很多人会觉得旋律有一些熟，应该是在2012年的电影《麦兜当当伴我心》当中，郑中基翻唱了他的国语版。1980年这一年的十大中文金曲奖，还把一个奖项分给了一直在唱英文歌、第一次发行粤语专辑的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如今已经成为了大叔级别，林子祥。那个时候他风华正茂，80年正是凭借《在水中央》还有《分分钟需要你》这两首歌拿到了两个金曲奖，也成为当年的大赢家。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到1般3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相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翻风雨只需看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新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提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有了你开心啲，乜都清新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风气，爱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你开心点，乜都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有了 时光回退20年， 那时我还是个孩子， CD 并没有普及， 零用钱换成了一排排的卡带， 四大天王才刚刚开始崛起， 书卷气的张雨生 稚气未脱，嗓音嘹亮， 爷爷家老房子的窗口 有人哼着听不懂的李宗盛， 张国荣踩着红色高跟鞋妖艳迷离， 窦唯在红馆吹着长笛惊艳了时光， 楼上的摇滚青年在女娲娜的歌声里呐喊时，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在阳台上吹口哨， 世纪末文艺青年的自行车从巷子口叮铃铃而来， 一袭白裙的女友还不知道 Lady Gaga 是何方神圣， 当时的流行曲 是现在的老情歌， 最美时光。 香港制造的流行音乐曾经是一代人的记忆，那个年代过来的人不管说的是什么地方的方言，都能够或多或少的说一两句粤语，就算说不好粤语，也可以在 KTV 里把一首粤语歌唱得跟广东人一模一样。那是在1978年1月，在香港乐坛有一个新兴的事件发生了，一栋大厦里，香港电台把10座奖杯颁发给了10首歌，不是以往我们熟悉的10张唱片、10位歌星，而是10组创作人的整体结晶。那一年没有观众，也没有表演，也没有任何的电视直播，但是这个一年一度盛大的音乐节日，正是从那一年一直成长到了今天。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把时间的手拨到很久之前，去看看这些泛黄的获奖歌单当中他们曾经有过的故事。这个唱歌的人呢叫做雷安娜，他其实最开始不是一个专业的歌手，80年代初他还在香港的汇丰银行站了一年的柜台，和很多跟他同龄的年轻人一样，他的业余兴趣呢是唱歌，所以有时间就是参加当时香港的各大歌唱比赛。在好几个比赛当中，他都会遇到几个同样的歌手，比如说张明敏、蒋丽萍等等等等，后来他们也都成了香港的歌手。有一次比赛当中，雷安娜呢被当年宝丽金唱片公司的陈迪文看中，叫他去试音，也正是这个机会让他得以和关正杰合唱了一部电视剧《人在江湖》的主题曲，从此就正式的成为了歌手。这是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旧梦不须记》。 逝去种种，昨日竟已死。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 这个唱歌的人叫做雷安娜，在当年的香港乐坛，她可以说是神一样的存在。此前名不见经传，但是因为这一张首张专辑的发行之后，就连续九个星期占据了所有榜单的冠军。80年代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也给了她非常高的肯定。也正是因为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的评选的出现，香港的歌手开始有了盼头，那就是一年一度在年末的时候能够拿到一个奖项。说到拿奖的歌手，当然不得不提谭咏麟，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就是谭咏麟第一次受到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肯定的歌曲《想将来》。 谁人没经过风雨浪，谁人没有悲伤，但风暴总会停，晴朗终必复来。莫挂心，莫叹息，想将来，恨和怨请放开。莫挂心，莫叹息，想将来，事情会尽如意，心会开。成功终会复来，莫挂心，莫叹息，想将来，恨和怨请放开。莫挂心，莫叹息，想将来，事情会尽如意，心会开。 这是当年还没有成为校长，声音当中有一点点青涩的谭咏麟。其实谭咏麟天生就是唱情歌的好嗓子，而且是那种书生型的风格。在那个时代的歌里的配乐，其实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多元化。而谭咏麟呢，就是那种即使清唱也非常好听的歌者。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走进定向半空，像要把爱情消失于破裂中，酒精添着苦恼，此刻强作轻松，只想可避开你多可爱的面容。我退避情深却是冷，我拒绝仍张开的臂弯，忘记这痛爱的背

所有的故事只能有一首主题歌。 现实往往比命运还残酷， 只是没有人愿意认输。 等你发现时间是贼了， 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 时光悠悠，青春渐老， 夕阳西下，倦鸟已归巢。 这世间无数的老情歌，无需编剧，已成了专属你的经典。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听的是历届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获奖歌单。如果提起 F 四，你会不会想到的是《流星花园》呢？而在80年代的香港乐坛，提起 F 四，人们会想到的是霸占了香港歌坛词曲的那四个人，那就是被称为二国的卢国瞻、郑国江，还有一辉一黄的顾嘉辉和黄沾。他们可以说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乐坛霸占天地的四个人。从最早接触香港的流行文化开始，我们就知道了黄沾这个名字。这个有才情也有个性的老头，代表了香港娱乐圈最为高贵华丽也最为妄议肆意的时代，而我们也是跟着那些歌长大的人。这首歌呢，在81年的第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当中得到了认可，这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的主题曲，也是黄沾自己最得意的作品《两望烟水里》。 心几许？ 塞外约怎半丝？心中也留多少醉？ 磊落知天地心，倾出至诚不会悔。 两望烟水里竟然是黄沾他最得意的作品。 在1982年第五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的榜单当中，也把关正杰列入其中。那个时候他已经是老面孔，而陈百强则是第二次出现的新人。这首获奖的作品呢，叫做《涟漪》。很多人说想到这首歌就会想起陈百强这个人，他像涟漪一样很温和、很清澈，也很优雅。这首歌也是陈百强自己作曲，和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填词伙伴曾国江再度携手写出的唯美佳句。 一生不可 自觉，谁人又知道我的心灵炽热，谁人又知道再说已不必，仍然愿一生一世的欠缺，不想再暴露我于他人前，你会令谁人自觉真可恋，即使天天也在变。生不可自决，谁人又知道我的心灵炽热，谁人又知道再说已不必，仍然愿一生一世的欠缺，仍然愿一生一世的欠缺，不想再暴露我于他人前，你会令谁人自觉真可恋，即使天天也在变。生而无可恋，穿插的情人一转再转，难及上你恋一恋。也许心平无知己，但却能够找到你。即使分离多于碰见，仍没法再逃避。爱难避，记忆中总有你，快乐时期苦闷时期全与你一起，在这悠悠长天地，感觉如何能不死，有赖你令我岁月如飞。无人明白我，即使不错 明白我，过去那个我，今天已经重生过。只因爱你，为你坐着而坐，为你错而做错，亦不必追问你心中有多爱我。曾经有你，因此有我。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雨怎么下，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几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翻翻那些泛黄的歌单。这一张获奖歌单呢，来自于1982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获奖者叫做陈洁玲。她其实早年呢是一个乐队的主唱，在超女还没有火爆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香港非常流行歌唱比赛，无线电视歌唱节目就做了一档电视直播节目，叫做《超级巨声》。而陈洁玲呢，就在这里面担任了首席评委。其实陈洁玲的演艺的路并不算顺利，她的第一张中文大碟叫做《独坐咖啡室》，销量就像这个名字一样，非常的孤寂和不理想。所以呢，发行了这张专辑之后，3年她都没有出唱片。后来她又转投到一家唱片公司，叫做独立喜韵。 这个唱片的厂牌名没有被大家记住，是因为它的确是一个短命的唱片公司。他有机会唱到了电视剧《星辰》的插曲，叫做《今晚夜》，也正是凭借这首歌入选了82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先来听听歌《今晚夜》。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陈洁玲的这张唱片呢，当时在香港有着非常好的销量，但是呢，无奈唱片公司的老板阮兆辉他的经济陷入到了困境，所以呢，歌手创作人包括陈洁玲、顾嘉辉和黄沾，他们一分钱酬劳都没有拿到。但是因为念及这首歌给自己带来的名气，所以他们后来也没有追究。喜韵这家唱片公司只发行了2张唱片就关门大吉。80年代的香港流行音乐仍然是有着很多压箱底的金曲，最后这首歌来自于张强，我的80年代。